以普通话和粤语广播，要求传媒不要拍摄，马上离开。原本设路障的黑衣人一度退去理工大学外。康文署宣布，多区的文康设施因应附近出现特殊情况，现正关闭，确保场地使用者和员工的安全。受影响的包括深水埗区的石硖尾公园网球场、东区的鲗鱼涌体育馆和鲗鱼涌公共图书馆、油尖旺区的香港历史博物馆以及北区的上水公共图书馆。另外，各区的所有图书馆将会提早在下午六点关闭，博物馆和表演场地就在下午六点起提早关闭。关闭或者开放至节目完结。除了香港大球场之外，所有的康乐设施在下午七点陆续关闭，泳池就开放至第二节完毕。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雷松。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74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6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8，跌7.6；建设银行6.18，跌3仙；盈富基金26.55，跌1.5；友邦保险76.4，跌1.35；中国平安91.15，跌3毫；汇丰控股57.9，跌3.5；美团点评93.75，跌1.3；工商银行5.57，跌5仙；港交所242蚊，跌2毫；金山软件19.96，升1.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8，英镑10.055，瑞士法郎7.927，澳元5.319，加元5.902，新西兰元5.002，欧元8.6145。每百日元对港元7.2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1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3,700蚊，升70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9.41美元，卖出1,46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港铁的消息先啦。咁啊，港铁各线除了机场快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咧，今晚嘅服务咧会喺10点钟就结束噶啦。机场快线方面喺晚上嘅8点钟开始至到尾班车咧，净系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嘅服务啊。喺8点钟开始，机场快线至到尾班车咧，只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嘅来往服务。咁另外咧，而家有啲港铁嘅车站咧系封闭咗嘅，包括有旺角站、西湾河站、将军澳站、东涌站、沙田至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仲有就系屯门站，而家都系封咗站嘅。咁啊，路线服务方面咧，东涌线欣澳至东涌站嘅服务系暂停嘅。港铁咧亦都不能够未能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东铁线方面，红磡至大围站就10分钟一班，大围至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嘅服务暂停。西铁线咧，红磡至兆康站就每6分钟一班噶。咁啊，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因为有道路状况啦，九龙不能通车过去港岛啊，不能过去港岛噶。东区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去九龙咧就相当之多车嘅，排到去维多利亚公园嘅。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去九龙多车，龙尾到维多利亚公园。港岛方面咧，因为今晚香港大球场嗰度有足球赛啊，咁啊大概系黄昏嘅6点钟开始啦，大球场一带会有啲临时嘅封路措施噶。

一啲嘅路上面设置路障啦，从高处掟一啲杂物落路面啦，亦都有啲嘅示威者咧就系同警方爆发过一啲嘅冲突噶。首先讲港大方面啦，港大方面咧喺一啲嘅连接搬咸道嘅啲路面上面，有啲嘅天桥高处咧，有啲嘅黑衫示威者咧就将呢个杂物咧就掟落去路面嗰度。咁而至于喺浸会大学同埋城市大学咧，亦都喺譬如江和老街啦、联合道啦，以至窝打老道咧，亦都有啲嘅黑衫示威者咧系设置咗啲嘅路障，有啲嘅示威者咧摆放咗一啲嘅砖头组成嘅砖阵啊，同埋咧用水马咧筑成呢一啲路障咧，系阻碍咗呢啲嘅主要干道。咁而至于喺香港理工大学咧，亦都有嘅黑衫示威者咧，系喺一啲嘅路面上面咧，系设置路障同埋咧掟杂物，包括咧畅运道啦，以及喺七咸道啦等等一啲嘅路段咧，系阻塞道路噶。咁根据警方嘅一啲嘅讲法咧，咁其实喺今日嘅冲突之中咧，喺理工大学咧就有一啲嘅人士啊，就从咧系理工大学嘅方向咧，就向警务人员咧射弓箭，咁兼且咧系射咗三轮噶。咁警方咧喺现场咧系检获到六支箭噶，咁亦都令到咧当地嘅路段咧系好多嘅封闭啦。咁警方循住袭警系案件咧去处理呢个嘅射箭嘅事件。咁其实咧喺呢个嘅理工大学以至系洪水口嘅一带嘅路段咧，寻晚已经开始咧有啲示威者咧去到堵塞道路噶啦。寻晚嘅时候咧，有啲洪水口咧有啲示威者咧就系继续将一啲嘅杂物掟去路面啦，亦都有啲人咧系破坏咗一啲嘅收费。在收费亭度，但系破坏咗呢啲嘅设施同埋纵火嘅。咁而至于咧系呢个嘅教育局方面咧，亦都见到关注到而家嘅安全嘅考虑啦。咁亦都系今日宣布啦，一啲嘅全港学校咧系由听日开始继续咧停课至到星期日嘅。咁而各间大学咧亦都有唔少嘅停课安排啦。咁包括有啲嘅大学就宣布咗今个学期咧就提早结束啦。亦都有啲大学咧就宣布就系话咧一啲面对面嘅授课问题咧，授课嘅课程啊、课堂啊，亦都系咧系会取消，剩翻一啲嘅网上教学嘅。咁其实咧，警察今日喺记者会上面咧，亦都有讨论到咧关于好多嘅示威活动啊或者堵路嘅活动咧，同呢个嘅大学咧系有关系。咁佢哋形容咧就系呢个嘅大学咧就将暴徒将大学变成武器库、兵工厂，又话佢哋咧收藏同埋制造武器物资，指行为咧同恐怖主义咧又走近一步。各位今日咧就系唔知大家有冇喺翻工翻学嘅时间，或者今日经过呢啲嘅路段嘅时候，有啲咩嘅观察体验咧？又或者见到今日嘅情况，有啲乜嘢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除咗多间大学出边嘅啲情况之外咧，其实今日咧喺中环啦，以至到喺太古咧，亦都咧喺中午时段开始咧，有啲系人群喺路面上面聚集同埋堵塞道路噶。咁其中中环咧喺北打街一带咧，亦都系出现咗堵塞道路啦，同埋一啲嘅警察嘅拘捕啦，以至到咧有啲嘅私了嘅现象咧系出现咗。咁而另外咧有啲嘅地区咧出现咗啲嘅群众打斗啊。咁其实咧系上水嘅地区啦，咁连续两日咧都有啲嘅群众唔同政见嘅人士咧系发生过打斗。咁其实寻日咧喺上水嘅一带咧，有两批嘅人士咧，黑衫人咧同埋啲嘅市民咧，就系用砖头咧互相掟向对方，以至到咧，寻日有一个嘅70岁嘅一名长者咧，咁啊事后都发现系食环署嘅一名外判清洁工咧，系中咗砖头倒地，咁情况咧系危殆噶。咁而今日咧，亦都有见到咧喺北区大会堂附近咧，有一啲嘅人士咧系持有一啲嘅铁通啦，同埋咧棍状嘅物体咧，系围殴一啲嘅黑衫人，亦都有啲嘅网上片段咧，见到咧有一名嘅黑衫女子咧，被人咧系拖走。咁而另外咧就系喺天水围啦，天水围其实寻日开始咧，亦都有啲人咧系包围住警署啦，咁兼且咧有啲人寻晚咧就系喺天水围嘅警署咧投掷一啲嘅汽油弹，咁而咧亦都系警方到场咧去到发射啲嘅催泪弹去到驱散啦。寻晚有一名嘅15岁嘅少年咧系怀疑系头部中弹咧，咁亦都系而家情况危殆噶。咁究竟面对住今日香港嘅一个咁样嘅局势啊，大家有啲乜嘢嘅 解決的方法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其實現在立法會呢，都是有議員提出一個緊急質詢，去到呢關注到政府怎樣去平息民憤。而有些報道也都說到，昨晚呢在禮賓府呢，是政府也都是召集了一些政府高層去到禮賓府那裡呢召開了會議。而民建聯呢也都是今天呢是會見過特首林鄭月娥呢，是提出了一些的止暴制亂，他們所謂止暴制亂的一些方法。大家有什麼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一起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1月14日朝早9点，港九多区继续出现堵路。在立法会上，有议员问到高官会不会带头落区清理路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我是愿意去考虑，认真考虑这个建议。希望不是司局长，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所有议员一起，60位议员一起上去，走去做。 他又说，昨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深夜在礼宾府和问责官员开会，只是普通会议。 昨晚我们都是一个普通的会议，没什么特别的意义的。行政长官和我们很多时候都有叫谈的，跟司局长谈只是时间的问题，大家都忙开会，所以有时夜晚约时间，这些不是第一次。 11点半，教育局宣布，基于安全考虑，全港学校听日至到星期日继续停课。中午12点半，民建联约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建议政府成立止暴协调中心。民建联主席李慧琼： 高官呢，好多市民系见唔到佢哋，特别佢嘅团队咧，过去咧太少咧系同市民去讲。他們的看法，市民怎樣看不到他們是帶領，所以我們要求特首帶領他的問責團隊，以至全個政府是應該是發動全民一起是去參與一個是止暴的運動，讓到社會的正能量是可以調動出來。 李慧瓊參選區議會土瓜灣北選區，同區候選人有社民連的梁國雄。下午4点，警方说中文大学里面有人制造汽油弹，形容校园已经变成兵工厂，同恐怖主义走近一步。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 入面藏有非常大量的汽油弹，大批攻击性武器，亦都制造了武器的物料有很多，又有弓箭、巨型的弹射器，足以将一些弓箭、汽油弹或者砖头呢发射去数十米以外的地方。暴徒的行为和恐怖主义又再走近了一步。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下午5点21分，自由风，自由风，电话1872311。我们电话旁边就请来行政会议成员，来自民建联的叶国谦。叶国谦你好。 是，你好，你好。 嗱，禮拜一開始咧，就係網民就發動一啲嘅三罷、堵塞道路以至衝突咧，就係持續到今日咧。你會點樣形容而家香港嘅情況？ 可以睇到係一個非常之混亂嘅狀況，亦出現到睇嚟都已經去到一個好多係地方係一種無政府狀態的情況出現咯，大家都好憂心，因為大家見到咧，翻工嘅想翻工嘅人翻唔到工，想要去做自己嘅事情嘅就做唔到，亦見到咧成個中大咧一個就好似一個兵工廠咁樣，亦見到咧。我哋自己好多人行咗出街嚟，咁亦冇得到呢一個方面嘅保障，成個混亂一片咯。 嗯，點樣所謂止暴制亂呢？我見到你嘅黨友今日都見咗特首啦，咁提出咗幾樣嘅建議嘅，包括所謂成立止暴協調中心啦，兼且亦都係推動全政府同埋市民參與止暴大行動嘅。咁首先講講呢個建議止暴協調中心先啦。你自己同唔同意你嘅黨友嘅睇法咧？ 我覺得呢個概念咧，最主要就係好希望我哋全體嘅政府各部門嘅人員咧，都需要面對而家香港一個最艱難嘅時間嘅時期，大家都同心。 業力，就唔係淨係一個單純係警，俾人感覺到淨係一個單純警隊咧，係喺度對緊執行緊啊呢一方面止暴制亂嘅工作，而係應該大家整體各有各嘅不同嘅部門咧，大家都應該要著力。當然我亦見到咧。即係近期啱啱都講到話防呢、這個懲教處嗰度都有啲人咧喺呢方面都有成100个嘅員工嚟講咧，佢哋都加入到都喺方面有方面嘅支援。但我覺得呢點咧，其實係好多種方面咧係要即係各部門咧，包括可能海關啊，我哋亦可以睇到食環啊啊。運輸處啊等等，呢啲都可以俾一個好清楚嘅一種態度，大家共同都睇到而家香港呢個亂象咧，係大家都一齊出力，一齊咧係對呢啲咁樣嘅暴力絕不一齊咧，係對而家破壞緊香港整體社會嘅事情咧，大家都一齊咧去共同去。即係喺呢方面去糾正或者去制止呢啲咁樣嘅暴亂嘅行為咯。 嗯，但係即係而家其實都各個部門都做緊自己嘅嘢啦，包括譬如話一啲嘅公共設施損壞啊、交通出現狀況等等咧，其實都有各自嘅部門咧去到處理。你認為係咪而家各個部門做嘅嘢有咩不足，需要去到成立一個協調中心咧？ 其實是有的，即係佢哋之間嚟講，你個部門有自己的嗰個職責，但係嗰個職責點樣能夠有機咁樣，大家都能夠好喺方面嘅配合上嚟咧，睇嚟係有呢方面嘅嗰、那個改善嘅空間。再加上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啲信息，因為你睇到嘅咧，喺市民不斷就覺得。感覺到咧，而家特別係好多市民都覺得政府冇做嘢，政府嚟講咧，去面對呢個咁樣嘅危機，面對呢啲咁樣嘅暴亂嘅事情啊，見到你咁多人嚟講咧，係都喺呢個事件之中嚟講咧係受傷啊，亦見到咧咁多嘅燃燒彈嘅諗出嚟而出現咗咧啊，有啲呢個火燒商店啊，波及居民，咦，覺得嚟講就係、是。覺得你政府嚟講，即係無力啊！而家政府嚟講咧，就唔係淨一個警隊啊嘛，而政府咧係一個整個嘅個部門所組成嘅，咁就覺得呢點上面咧係顯示唔到呢個大家一齊嚟對而家嘅呢種咁樣嘅暴亂情環境咧，大家一齊政府部門出力去做咯。 Okay. 你又同唔同意咧？所謂推動市民去到參與呢個止暴行動咧，擔唔擔心其實即係釀成更多嘅群眾互相毆鬥咧？你期望呢啲嘅市民去參與止暴，又係做啲乜嘢咧？ 我相信咧，即係以現在去呼籲一啲嘅市民喺呢一方面嘅關心，呢點上面有其實係你頭先所講嘅呢點係好需要注意，就千祈唔好變成一種群眾鬥群眾嘅一種咁樣嘅現況。所以咧，以現時咧，我相信提出嚟咧，就係要大家我哋市民都要出聲，都要表達。對呢啲咁樣嘅破壞香港、損害香港嘅咁樣暴亂行為，即係應該要出嚟說不，就唔係同佢哋咧係作一種咁樣嘅，即係你用武力，我就以翻武力去還翻佢。我相信呢個就絕對唔係啊呢一方面，我哋喺呢方面嘅睇法，而係要俾大家都呢啲咁樣嘅暴亂者都知道，你而家做緊嘅，可以做緊嘅，唔係我哋係。受到我哋香港市民嘅指責，唔係受到我哋市民嘅呢種歡迎嘅，絕對唔係咁樣。你見到咁多嘅啊地鐵嚟，我哋而家你全部啲車，即係嗰個地鐵裏邊嘅啊玻璃嚟講咧，都打到爛曬。最初嚟講都係喺入閘嘅地方或者係一啲宣傳，而家唔係喎，成個屏風玻璃屏風嚟講咧打爛，呢個係完全保障緊香港市民呢個乘搭呢個地鐵嘅呢個居民嘅安全。呢啲咁樣嘅破壞，呢個完全損害緊我哋香港，就要喺呢方面俾街坊、俾香港市民能夠出聲嚟講，去喺方面表達，造成咧叫大家都使到大家嚟講咧去讓 即係用聲音能夠正面發出嚟、啊、就唔係話用以暴易暴，我哋絕對反對用武力嘅方式嘅。 嗱、okay. 昨晚咧就有政府高層去到禮賓府嗰度開會啦。雖然今日政務司司長張建中就話普通會議啦，咁但係就係一度有傳咧，就係政府係研究緊實施宵禁嘅。你同唔同意實施宵禁？ 呢啲咁嘅謠傳嚟講咧，我覺得嚟講係無稽嘅嚇。咁啊，係咪要實施宵禁？我相信呢點上面，你話係咪要排除曬？我哋又唔覺得喺現時需要排除，但係咧要作出呢方面咧，係要睇到各種呢方面嘅因素、各種呢方面嘅情況、呢方面嘅決定。由於呢啲咁樣都係一種嘅傳言啊，我自己亦冇參加到啊。即係喺方面所謂啊，即係有討論到呢個問題嘅會議，咁我係講，我覺得嚟講咧，喺現階段，如果有任何可以達至到止暴制亂嘅咁樣嘅方式出嚟咧，絕對係值得考慮。但係咪呢個時候就講話用宵禁解決咧？我相信嚟講咧，呢個係需要有好多嘅研究，然後先可以作出嘅。 嗯，耀哥，希望我哋就嚟做五点半嘅新闻，可唔可以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几句？ 好啊， 好多谢你先。咁我哋刚才头先倾紧嘅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嚟自民建联嘅耀国谦，讲紧嘅咧就系一啲建制派议员咧都提出咗一啲嘅止暴制乱嘅方法，大家点睇咧？欢迎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学生会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警方在没有搜查令和没有校方批准之下进入校园，高等法院拒绝批出。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说，警方欢迎法庭的裁决，重新根据警例，如果校园内有人干犯罪案而犯法者有机会逃跑，警方就可以进入校园内拘捕和搜查。另外，对于有报道指连续两日在上水都有黑社会袭击不同政见的市民，并掳走一名女子，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说，警方谴责所有暴力行为。他又说，近日有警车出勤的时候有黑衫人攻击警车和警署，反问有这样的情况，警方怎样执行职务。一名立场新闻的记者说，医生证实他长出六槽疮是人体的积存的高浓度二恶英的表征。在警方的记者会，有记者问到警方在未能够确认催泪弹会不会释出二恶英之前，会不会停止使用。行动部高级警司汪威信回应的时候质疑，为什么有人同二恶英有关会入催泪烟的数。他说警方使用的催泪弹烟的名字叫做 CS， 根据公开医学刊物所指，正常合法使用以驱散有暴力倾向的示威者属于安全，接触之后引发的永久后遗症属于极少见。至于警方现时使用的催泪弹是不是中国制，浓度更加高，汪威信说，警方在国际市场作市场调查，再买适合的弹药，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政府发言人表示，警务处处长已经根据公安条例委任一批惩教处人员做特务警察，增加警方人手和力量。发言人说，过去几个月动乱持续，规模庞大和多区同时发生，加上暴力程度严重，警务处会先以试行形式安排委任不多于100名惩教人员做特别任务警察。有关人员熟悉使用防暴装备，在日常工作负责职务，亦都愿意担任特务警察。发言人又说，特务警察主要负责守护警务处处长指定的政府处所，职责包括防暴、处理突发事件等，暂时由惩教处以非全职形式借调至警务处执行职务，不排除日后再委任其他纪律部队人员。 南韩外交部表示对香港局势表示担忧，希望香港问题早日和平解决。对于在港南韩公民的保护措施，一名外交部官员说，政府一直关注，正在考虑是不是需要提升对香港的旅游预警级别。南韩在八月对香港发布旅游预警中第一级别的蓝色警报，提醒公民赴港旅游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南韩驻香港总领事馆寻日派车到中文大学协助40多名留学生离开，大部分人直接前往机场回国。前一日亦都有近50名中大南韩的留学生回国。目前在香港的南韩留学生有1600多人，随着多间大学宣布停课，预计他们将会选择回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接近放工的时间，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港铁有以下车站是关闭了的，分别就是荃湾线和观塘线的旺角站、港岛线的西湾河站、将军澳线的将军澳站、西铁线的屯门站。另外，东涌线欣澳站至东涌站服务暂停，而东铁线大围至罗湖和落马洲站服务暂停。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他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会在晚上10点结束。另外，轻铁的705、706、751P 线暂停服务， 761P、751、614和 614P 都需要改道行驶。所有轻铁车辆将不经翠湖和友爱站，而所有轻铁的路线是会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出入口现在是阻塞了的，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排到去海丰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关于港铁的东涌站现在关闭了，东涌线的列车是不停东涌站，现在安排了一条单向的免费接驳巴士路线，由下午5:30至晚上10点接载乘客由欣澳站去东涌的，就会是在文东路跟住移民中学的附近。期间如果路面情况恶劣的话，这一项服务亦都有可能会随时暂停的，请各位乘客留意了。讲回港岛的一些道路情况，由于道路受阻，西区域多利道前往加多近街的龙尾排到接近大口环道。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港澳码头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下角道近大会堂。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多车，断断续续沿住龙翔道至到星河名居都是有车龙的。反方向去观塘近住狮隧口就排到去大窝坪。另外，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龙尾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观景台车多的，龙尾一路排到去长青隧道出口，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要实施间封措施。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前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 我呢个睇法咧，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同意咧。我哋见到有啲人，就算佢同我哋嗰个意见系好唔同，但系佢系好坚持嗰啲做法，我都应该去谂下，系咪其实佢都有啱嘅一面咧？ 每个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齐挑战每个调解任务。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 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講緊嘅就係咧，就係呢幾日香港社會發生嘅一啲情況啦，咁同埋一啲嘅官員同埋議員咧，都係諗緊一啲嘅對策。大家有咩嘅意見？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新聞之前咧，就同行政會議成員嚟自民建聯嘅葉國謙傾緊嘅，繼續有佢喺電話旁邊。葉國謙。 系你好，宇 哥。你好，嗱，头先讲到话咧，就系一啲嘅民众，如果系参与一啲嘅止暴活动的话咧，咁你头先所讲你嘅建议就系希望佢哋多啲发声啦。咁但系过去一段时间咧，其实要系发声嘅，可能唔同意见嘅人士，可能都发声咗唔少噶啦。其实你头先期望民众可以点样发声，先至可以有效做到去到止暴制乱？ 我今日咧喺翻一个嘅嘅一啲短信里边吓，或者系睇到嘅咧，就系有一啲影片咧，就系当防暴警咧入到去地铁嘅时候，见到咧系好多嘅市民咧系对佢哋表达咗，因为嗰阵时佢哋架车咧列车咧被阻碍开唔到，而防暴警察入到之后，佢哋一个咁样对佢哋嘅鼓励出声。要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即係成個嗰個嘅感覺上，即係表達出嚟講咧，我哋市民嚟講咧，係期望我哋警隊嚟講咧係依法執法嘅。咁依個情況咧，就正正好多時咧，就因為之前咧啊，係佢哋嘅聲音係未能夠有效嘅保障，因此我大家都唔敢出聲。但如果你有警隊喺度，有防暴隊喺度，佢哋就可以好，即係大家嚟講咧，可以喺方面既可以表達咗呢個市民嘅真正嘅呼聲，同時咧亦可以鼓勵到咧警隊嚟講更加能夠依法執行呢個施政。所以嗱，我就喺見到咧，喺今日而家立法會都進行緊咧，就係有一個休會辯論啦， 緊急質詢啦 嚇，係啊，咁大家都有一個建制派嘅議員咧，其實好憤怒嘅，大家都覺得對政府。以現時好多個採取嘅措施咧，即係未能夠去達到咗一個有效咁樣止暴制亂，咁所以咧，即係喺現階段嚟講就係，即係政府嚟講，我都覺得係要一啲嘅做法嚟講咧，係要同我哋香港市民大家一道。要聯起上嚟，就唔係淨係當然喺香港嘅法治社會下邊咧，當然要真正嘅執法者嚟講咧，就必須啊。喺呢個有破壞，呢個治安受到破壞，當然係警隊要去負責。但係你同時咧，你都要得到市民嘅支持，而市民嘅支持，因為被暴徒呢種咁樣嘅，即係起一個咁樣嘅，我依一個用一種打砸呢個私了嘅方法嚟咧，係好多唔敢出聲，一講一句説話，或者表達一下，都已經令到咧係遭到咧還禍。咁所以咧。在这方面呢就是需要政府我觉得就是需要呢是要怎样跟香港市民一道联同一些对现在的这个暴徒一定大家都一起来指责造成形成个社会的舆论、 okay. 社会的一种看法。 Okay. 葉國謙你鼓不鼓励民众自行清理路障呢因为看到其实在譬如洪水口有人清理路障的过程之中呢都差点被击中而亦都会不会担心引起一些群众的偶斗以至到譬如今天看到警方在记者会上面说乐见市民自行清理路障以至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都话咧，愿意去到即系率领官员同埋邀请议员一齐去清理路障，你点睇呢啲嘢？ 其实清理路障系一种市民啊，对呢啲咁嘅暴徒嘅一种抗议啊，用一种和平嘅表达方式，一种嘅表达。但系我觉得系必须要喺个安全嘅情况之下去进行嘅。嗰啲暴徒即系如果仍然在喺度嘅，我就绝对不可能赞成大家帮佢对住佢抌，你就执。 你唔能夠咁樣嘅，一定咧係要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包括咗嚇嗰啲暴徒已經離開咗啊，或者係有依一方面嘅警力嘅被保護之下進行。 OK， 好，最後一條問題啦。咁其實咧，好多嘅示威者咧做呢啲嘅行為咧，仍然都係講緊堅持緊佢哋嘅政治訴求。咁但係星期一嘅時候，特首林鄭月娥咧用咗不會得逞咧作為一個叫做關上閘啦。你係咪都同意呢個所謂不會得逞呢個言論？ 用暴力去所謂達到佢嘅即係五大訴求，其實呢個係咪一個五大訴求呢？我相信而家嘅已經係變質咗。你見到佢嘅橫額或者標語裏面所寫嘅乜嘢呢？嚇、啊，這個咧就完全係對住中央政府嘅咩天滅中共啊！啊，佢呢啲咁樣，所以而家係挑戰緊中央政府，亦挑戰緊而家中央嘅底線。所以你問啦，你而家到底而家啲暴徒出嚟做乜嘢先？佢想要乜嘢先？所以即係你林鄭特首咧所講，如果你用呢種咁樣嘅話，用暴力方法就可以令到中央屈服，令到特區政府屈服，接受你嗰啲要搞獨立。接受呢咁咧，要使到香港係一個無政府狀態，我相信呢個係一定不可能得逞，亦、okay. 不可能接受。 好多謝曬葉國軒啊，葉國軒就係行政會議成員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有梁女士喺度。梁女士，你好，請講啊。 你好，你好。其實咧，阿葉國軒咧，佢就好低質素嘅政客。 點解咁講？ 即係政棍。 點解咁講？ 佢頭先所講嘅言論咧，根本而家香港今時今日搞成咁，佢哋應該係負起好大嘅責任。嗰啲建制派啊，行政會議成員，因為佢哋堅離地啊嘛。咁同埋而家佢哋話咩止暴制亂，咁暴力當然係唔好啦。咁但係暴力係咪淨係示威者有暴力呢？警暴佢哋就視而不見。咁點解啲市民咁氣憤呢？仲係企喺啲示威者旁邊呢？就係因為覺得唔公平啊嘛，唔對等啊嘛。同埋佢哋而家用呢一個方法，猛喺度壓制嗰啲示威者，其實係唔得，即係好似好低 B， 我覺得佢哋，你出去執翻啲嘢，咁人哋再掟過你又出去執翻啲嘢，咁係解決到問題咩？ 嗯， 咁咪不斷喺度循環咯，搞到人民鬥人民咯， okay. 即係佢哋成日將共產黨嗰一套搬咗嚟香港，同埋咧佢哋好奇怪就係一樣嘢，反對政府就等於港獨，即係共產黨思維。 嗯 ，OK 好、啊。 反對中國就中意美國。我真的覺得他們是應該是要伸出橄欖枝，你有權的一方嘛，你怎樣 去安撫年輕的一代呢？是不是要毀滅帶我們年輕一代呢？麻煩你啊。 好，多謝梁女士的電話。跟著有莫先生。 是你好。 莫先生你好，請講。 你好。咁嘅，我都喺中環翻工嘅。我對於頭先阿葉國軒先生講嘅嘢，覺得非常之過分。佢頭先講到話，有警察在場咧，一啲支持警察嘅市民咧，就會夠膽表達佢哋意見。咁我想問一下，每一日而家喺中環午飯嘅時間，企出嚟嗰啲市民唔係面對緊防暴警察嘅咩？佢哋面對緊防暴警察嘅時候，而家喺市面上聽到最大嘅聲音係咩？係叫警察指責緊啲警察，係講緊我哋需要一個正式嘅公平嘅。公平的對警察暴力的檢啊的調查或者其他東西葉國軒先生的這位環節曲夠未呢？現在很明顯就是很多市民在警察面前都依然表達出他們的不滿，然後他就是說因為一些支持警察的市民沒有人支持膽怯，這些是完全混淆視聽的語言來的。很多市民就算被警察打緊的時候都依然表達出他們 不滿的意見的時候，這些市民的聲音有沒有被人打壓過？不好意思，我的意見是這麼多的。 多謝莫先生的電話，我們電話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來。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一个网友咧喺 IG 问萧叔叔个问题咧，就系话咧，我识得，我又话你知咩咁嘅英文点讲？即系我唔话你听咁啦吓，即使我知道。咁啊，其实英文咧通常咧。我就好簡單地用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落去個 tell 字 ，tell 就 T-E-L-L 個 tell，OK 話嚟人聽。咁通常我就 I'm not telling you， 咁就已經好簡單嘅啦。呢個最常聽到嘅方式係用呢個現在進行式嚟講 ，I'm not telling you，OK。Or we can say I know who it was， but I'm not telling you，OK、okay?。我知道係邊個做嘅，但係咧我係唔話你聽，大概咁嘅意思。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下午的5:48，继续有陆宇光在这里，自由风自由风的。咁就是我们都关注一下理工大学附近的情况，因为今天也都有一些黑衫示威者将一些杂物就是掟落去就是一带的路面上面，亦都今朝事故爆发就是跟警方之间爆发冲突。咁警方话就是收就是有理工大学有弓箭射过去警察那边，咁而警察亦都是发射过催泪弹去到还击的。咁究竟现场是怎样，而咧就系点样睇呢件事件呢？电话旁边有理工大学嘅学生会处理会长胡国宏。胡国宏你好， 你好， 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大概今日系喺理工大学附近发生过咩事？ 其实今日比较大嘅冲突就系今朝大概7:30左右啦，咁就防务警察有射过一轮嘅催泪弹上嚟嘅，咁佢哋之后就可能话啊有弓箭射过去啦，但系即系以我所见啦，其实就冇射过箭嘅，即系我当时都系现场。咁啊，我就系记得嗰阵时就系防务警察喺下面嗌个咪，就系话：你哋呢班暴徒入侵咗理工大学呢个地方，我唔相信你哋系呢班大学生咁样。咁然后就开催泪弹去射上去理大嘅校园咁样咯。 嗯，你系咪掌握到而家最新嘅情况？ 我而家都喺校园里面嘅，系啦。 嗯，咁仲有冇一个对视嘅情形出现？ 其实头先喺前一段时间啦，咁就有一啲嘅防务警察啦，咁喺柯士甸道度落车。其实今日都 keep 住有防务警察喺柯士甸道度戒备嘅。咁就头先就有一堆嘅防务警察，咁就行咗去柯士甸道同埋七贤道南嘅十字路口嗰度。咁所以我哋嗰边出入口嗰边嘅示威者而家都戒备紧。 嗯，但系咧就警方今日都讲到话咧，咁理工大学嗰边咧有三轮嘅弓箭咧就向过警察方面去发射，咁兼且咧就现场执到六支箭嘅，咁亦都形容为咧就系有啲嘅对于理工大学嘅情况啲，即系或者近期多个大学都有一啲嘅冲突场面啦，咁警方喺今日记者会度咧都讲到话咧就系有暴徒将大学变成武器库兵工厂，咁行为咧同恐怖主义走近一步， 其实我会觉得究竟哪一个才是令到大学成为恐怖主义或者哪个才是暴徒，即是很简单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看回中文大学的情况，即是在中文大学里面使用得最多武器的一定是香港警察，在中文大学里面最多主动发动攻击的都是香港警察，所以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令到大学这个地方去成为一个所谓的战场，或者成为一个武器要去大家互相交锋的 地方呢，我相信个责任绝对在香港警察身上面。 嗯，其实以你所理解呢，黑衫示威者之中呢有没有多少是理工大学的学生？ 其实我以我所见啦，其实入面有不少都是理工大学学生，实际比例我讲不到了，但是入面是有不少的，我相信其实都是为了即是见到之前中文大学的事情啦，其实他亦都希望想保卫自己的校园不会受到香港警察的一些游轮和摧残。 那至于掟杂物落去附近路段呢？ 至于掟杂物路段落去，即是你讲的那些是一些示威者定 是？是示威者啦，即是譬如在洪水口啦，以至到是譬如说是畅运道啊等等都有杂物是堵塞道路。你又怎么看？ 其实很老实的，究竟哪一个才会是驱使一些示威者要去这样做？即是这个行动之前这样讲啦，就是所讲的黎明行动、神禧行动，即是要以一个堵塞交通的一个模式，要令到政府去回应我们这些的诉求。其实这个行动我都可以说其实是迫不得已的，即是由六月开始到现在有和平的行动做过了，有很多其他抗争的模式做过了，那政府依然不肯回应诉求，那我相信示威者行到这一步其实都是迫不得已的了。 咁但係有冇考慮過真係嗰個安全問題呢？因為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兩條都係比較繁忙嘅道路啦。咁兼且其實尋日喺一啲新聞片段都見到一啲私家車嘅車主啦，咁亦都係爭啲俾一啲高空跌落嚟嘅雜物咧係掟到。 係，但係其實我睇翻嘅片段啦，我喺現場會觀察到嘅嘢就係、是、其實喺啲示威者佢可能要去推一啲嘅雜物落去，例如洪水口啊咁樣嘅時候，佢哋都會有人去觀察究竟下面有冇車行過，即係架車行過咗之後，佢哋先會將啲雜物掟落去。即係其實我認為呢個行為其實係代表住其實示威者根本係冇一個心去其實去傷害一啲駕駛者或者道路使用者。即係其實佢哋都關注會唔會傷害到呢啲嘅道路使用者呢，因為道路使用者並唔係佢哋嘅一啲最主要的目標，因為我哋最主要嘅目標係香港政府㗎嘛。咁其實喺呢個情況底下，我相信示威者係有拿捏過呢啲嘅情況㗎咯。 嗯，但都見到個新聞片段就係、是、譬如有司機呢就落咗車呢嘗試去清理路障嘅時候呢，繼續有雜物掟咗落嚟。咁其實今日警方都講到話呢形容啦下啲示威者好似已經唔需要再有借口呢再去攻擊一啲即係行過嘅汽車咁樣。 即系你讲紧话，例如有啲司机落车嘅时候，咁佢 清路障， 尝试清理路障， 系 啦，咁佢会受到一啲人嘅攻击。即系我会觉得就系、是，究竟即系我会觉得一个人点解要去攻击另外一个人？其实我觉得后续原因一定唔会咁简单，唔会话啊，即系我而家睇你唔顺眼啊，或者我而家想打人就打人。其实我相信个怨气，其实。或者佢哋两个要去发生冲突嘅原因，唔系因为话哦，佢拎走咗我个路障，而系佢拎走咗个路障背后嘅含义系代表住呢一个嘅呢场反送中运动以嚟，大家对于成个政府嘅不满，成个唔满意嘅诉求，其实系喺呢一件事反映咗上嚟咯。即系好简单啫嘛，即系你搬开咗我嘅路障，其实你所做嘅嘢同政府一样，即系去。唔去回应或者唔去面对我哋嘅一啲嘅睇法，即系其实我哋作为一班嘅香港人，点解最后要拣到呢个方法去示威啫？其实都系因为冇人去听我哋嘅意见，咁我哋先逼不得已要咁做嘅啫。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矛盾激化个原因，其实系个核心嘅症结点都系香港政府度啦。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星期一、二嘅时候咧，都试过有警察同示威者喺校园内咧爆发过冲突咧，亦都系见到校园内嘅杂物起火啦。其实我想问学生之间嘅谂法或者情绪系点咧？你会唔会担心警方再喺校园里面执法咧？ 即系担心警方会再入嚟？ 系啊。 其实我相信绝对会系啦。其实一个好客观嘅情况见到就系点解呢几日会有咁多学生？翻到嚟，或者有咁多示威者會去到理工大學呢個地方，其實就係反映住就係咁多，即係一班學生同班示威者，其實都擔心，其實呢一啲嘅警察會再次進入嚟校園範圍內去做任何嘅嘢。即係我哋見到禮拜一嘅情況，就係佢喺一個毫無預警底下、毫無預兆底下，喺朝早七點幾，即係都係一個。会同学仔差唔多准备翻学或者翻到嚟理工大学嘅时间，就喺校园范围里面释放催泪弹，同埋发放呢个橡胶子弹同埋呢个布袋弹。咁其实呢一个系完全去危害咗学生嘅安全，但系喺呢一个喺一个社会里面，一个文明嘅社会里面，连警察都系一个会伤害市民嘅一个嘅情况底下，咁我相信学生就只能够自救咯。 OK， 好啊，多谢阿胡国宏啊。胡国宏咧，刚才我哋倾嘅咧就系理工大学嘅学生会处理会长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电话旁边有黄女士喺度。黄女士， 哦，系你好， 请讲。 我而家就系觉得，如果当一个人系处于愤怒又或者好 depressed 嘅情况下，佢情绪属于高涨嘅话，系唔应该做任何嘅决定，例如警察。如果佢係個人處於一個憤怒或者好嬲嘅情況下，而佢係 suppose 有一個高度嘅訓練嚟噶嘛，而佢亦都會有個危險嘅武器喺身上，但係當佢個情緒唔能夠控制，佢 點解覺得警察有呢、這個情緒高漲嘅情況？ 因為你當佢抽住入個人件衫，當佢唔係。 只是一个拘捕，但他拘捕以外做了多余的动作，这个就将他的情绪发泄。那即是说其实他已经不是只是做齋齋一个叫做拘捕的动作咯。 咁 调返转头学生都是一样，他嗌得报仇报仇呢啲，咁即系佢个情绪又喺度，咁佢个情绪喺度嘅时候，佢做嘅决定都会系错。 明白，好啊，多谢。 咁所以点解会系咁样咯？ 好， 咁我就希望所有香港嘅人系可以咩？唔好互相指责住，我哋谂方法去解决个问题。你指责咗系唔会解决问题，只会大家个仇恨增加、撕裂增加。我哋会谂办法解决。等阿林郑月娥会唔会听到学生坐低听，听完之后就解决咗个问题？我哋剥洋葱慢慢剥落去，个根嘅原因喺边度？然后我哋就可以解决佢。 好，唔該曬黃女士嘅電話啦。咁其實即係今日都見到咧，唔少嘅人士咧都係對於呢個嘅局勢咧有好多嘅諗法啦。咁啊見到亦都尋晚有官員嘅會議啦，今日咧亦都係立法會有一個嘅緊急質詢咧，就係討論點樣去平息民憤。咁當中咧亦都有唔少嘅議員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咁我哋咧就係先聽一節嘅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先。咁我哋聽六點鐘新聞之後咧，繼續翻嚟咧會有自由風，自由風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啊 ，Irene 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啦，同埋隧道嘅路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因为有道路状况，九龙不能够通过去港岛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有道路状况，不能通过去港岛嗰边。东区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去九龙咧，相当之多车，龙尾塞到去维多利亚公园同埋太古城。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都繁忙噶，咁啊龙尾就过咗皇后街。港岛路面方面咧，虽然路面都系比较混乱啦，咁但系香港大球场嗰度咧，今晚咧系有足球赛嘅，球场一带有啲临时嘅封路改道措施，经过时间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啦。现时咧就西区域多利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加多近街至东华怡庄咧，都系交通非常之繁忙嘅。九龙方面咧，呢个七咸道南啊，近住公主道桥底，因为有路况，来往方向都系不能够通车嘅，可能好多朋友唔知啊，都照行啊。七咸道南近住公主道桥底有路况，来往方向不能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好，加元1.327，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2，英镑兑美元1.286，欧元兑美元1.1。港金报13,700元，比上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7.55美元，卖出1,468美元。港汇指数系106.3，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有部分嘅港铁车站咧，将会喺晚上8点关闭噶。咁就包括咗荃湾线嘅荃湾站、葵芳站、油麻地站、观塘线嘅黄埔站、油麻地站、黄大仙站、观塘站、九龙湾站，仲有就系港岛线嘅铜锣湾站、香港大学站、西铁线嘅元朗站、马鞍山线嘅马鞍山站、沙田围站、恒安站。将军澳线的坑口站、东涌线的青衣站，由晚上8点开始咧，列车将会不停以上的车站。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他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咧，将会在晚上10点结束。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的出入口一带咧系有道路挤塞噶。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铜锣湾避风塘。由于车多，南湾隧道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都是间封紧。另外，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方向都是车多的，都是间封。现在干诺道西去西环方向，近住正街是车多挤塞，龙尾排返到去下角道过了政府总部。另外，西区的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的龙尾排到大口环道。在九龙那边，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车多，断断续续沿住龙翔道一路排到去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龙尾就排到去大窝坪。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渔港湾挤塞，龙尾在界限街近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多条路段都是比较车多挤塞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的龙尾一路排到去丽景。 汀九桥去屯门，近住青屿干线观景台挤塞，龙尾长青隧道出口。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带都是车多啦，龙尾过咗扫管窟。新田公路去古洞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挤塞，龙尾分别是下游田村同埋高埗村。林锦公路近住林锦新村，林锦公路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分别是大埔水窝路同埋林村许愿树。而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全锦交汇处都是车多噶，龙尾咧就排到去盛穗嘅沙田入口，近住美松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原来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嘅中线啦，有交通意外。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中线有意外，咁所以咧就比较挤塞啦。请各位保持小心同埋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前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 在那个会议厅里面，有个议员讲一句说话，另一个议员好嬲。主席，你叫他收回那句说话，咁你即席话叫那个某某议员收回，我唔收回，即系咁样，点算咧？企咗喺树，有一个绝招嘅。 每个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挑战每个调解任务。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咁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想了解多啲或预约投保，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雨光喺度。咁见到咧呢几日咧都系有好多嘅黑衣嘅示威者咧去到堵塞道路啦。咁刚才听交通消息嘅时候咧，全港多区咧都出现好多嘅交通状况啦。咁请大家继续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一台为大家嘅广播啦。咁而至于咧就系好多嘅冲突堵路咧，都系喺一啲嘅大学附近嘅范围发生。咁而咧喺星期一、星期二咧喺中大校园附近发生的一些冲突就更加是大家很多人都仍然是很记得很清楚，尤其是星期二的时候，警方就在校园范围里面发射过多枚的催泪弹。至于就是亦都见到昨天中大学生会会长苏俊峰就是向法庭申请一个临时禁制令，就禁止警方就是没有搜查令或者是法例准许之下进入中大校园，亦都是禁止警方咧就係喺校園裏面咧使用一啲嘅群眾處理武器，包括係催淚煙啦、橡膠子彈咧或者係其他嘅子彈等等，咁就係申請呢個嘅臨時禁制令。咁而咧高等法院咧就喺尋日下晝6:00咧就係開庭噶。不過咧法官就聽取咗雙方嘅陳詞之後咧，就決定係拒絕批出呢個嘅臨時禁制令。咁而申請人咧就表示話會上訴啦。咁但係咧法官亦都係咧係即時拒絕咗。申请人需要支付讼费。今天警方在下午4:00的记者会里面有回应事件，就表示欢迎有关的裁决。究竟这个禁制令为什么会遭到法庭的否决呢？究竟当中的法律争拗是什么呢？我们电话旁边就请来大律师王宇日在这里。王宇日你好。 你好。 系嗱，今次咧嗰个嘅临时禁制令咧就遭到法官拒绝咧系批出啦。咁其实当中最主要争拗嘅咧就系、是、申请人咧就提出咗警方可唔可以即系喺未有辨识到疑犯嘅情况之下咧进入中大校园。咁啊，黄宇日，你系咪睇过有关法官嘅判词？咁其实当中嘅讨论系点样咧？ 系，咁我有睇过嘅，咁但系因为我知道嗰个案件可能仲会上诉噶啦，咁虽然我唔系好方便评论佢嗰个对与错啦，咁但系我只能够讲嘅客观地解读究竟呢一个判词嘅睇法系点样咯。 好啊， 咁其实法官最主要就系讲到话个应该话个争议咧，最主要就系究竟。警方喺進入嗰個中大嘅校園嘅時候咧，佢運用嗰個權力係乜嘢咯？咁嗰個申請人嗰個講法，即係從判詞裏面睇到啦，就係佢哋認為咧，就係警方係用警隊條例嘅第50条4嗰一條嘅。咁呢個申請人即係嗰個中大學生會嘅會長啦，佢哋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如果要援引警隊條例嘅第50条4嗰個權力咧，咁就一定要有一個指定嘅對象係需要去逮捕嘅，咁先至而警方係需要所謂識別到呢一個指定嘅對象嘅，咁先至可以援引嗰個權力嘅。咁而法官喺個判詞嗰度，首先有兩點啦。第一點就係講到話喺嗰個警隊條例第50条4嗰個文本上面咧，其實就睇唔出有咁嘅要求嘅。咁同埋佢亦都提到就係話如果有咁嘅要求咧，其實法官就認為係係違反常識嘅。咁佢講到就係話，因為如果喺一個情況咧。警方是要即是如果他真的目擊到有人犯罪，而犯罪的人呢就在一個私人地方裡面，在這個情況下，其實如果需要警方是還要去識別到那個指定的對象是要拘捕呢，那法官的講法就是說是違反常識的。那另外其實另一邊雙法官也都提到就是說即是他接納了警方的講法啦，就是說除了警隊條例的第50条4之外呢，其實警方在這個公安條例的第17条2裡面呢，是可以有權力是去阻止、停止或者解散一個有可能導致破壞社會安寧的一個聚會的，那即使他是在一個私人地方都好，他都有這樣的權力的。那再者啦，法官亦都提到，就係喺呢個普通法裏面咧，如果有警務人員咧，雖然佢係喺一個嘅私人地方外面嘅，咁但係如果佢係有一個責任係去阻止一啲破壞社會安寧嘅情況嘅話咧，佢係有權進入嗰個私人地方嘅。咁所以就喺呢個基礎之下咧，法庭嗰個講法就係話係。申請一方咧，嗰、那個案情係冇一個認真可作審訊嘅議題嘅，嗰、那個講法即係英文就係 no serious question to be tried 啦。咁其實簡單嚟講就係法官佢暫時嘅睇法，即係就暫時呢個案情睇起上嚟咧，佢就覺得冇一個合理勝算咯。咁喺合理勝算以外咧，法官亦都作咗一個裁定，就係話咧。在相對方便的衡量上面呢，他覺得明顯地是有利於警方的，即是他是覺得最後當真是所謂他做出的裁決是不對也好啦，在現階段來說他覺得相對方便的衡量呢都是應該是有利於警方的咯。 好，咁你刚才咧就讲咗主要嘅法律争拗咧，就在于警队条例第50条4啦。咁当中都讲到话，究竟警务人员喺咩情况之下可以进入一啲嘅处所里面进行工作啦？咁当中讲到话，任何人喺根据手令行事嘅情况之下，同埋喺本可即系呢个发出手令，但系为免使需与逮捕嘅人有机会逃离警务人员而未取得 該搜令的情況之下，該人進入該處和進內是搜查乃屬合法。即是說其實以往很多一些的案件一些事件，譬如說一些商場以至屋苑，因為見到坊間的法律意見都講到話，認為這些是私人地方，所以就很多人都是引用了這個五十條的這個警隊條例，去到認為警方是需要辨識到那個疑犯嫌疑人才可以進入這個處所裡面執法。今次這個法官的判詞是不是講緊有一個嘅叫做影響，就係話以後咧就係就算係私人地方都好咧，警方係唔需要辨別嗰個嫌疑犯都可以入內進行執法咧。 其實有兩點嘅回應嘅，第一就係、是、如果睇翻個權力嗰個來源咧，其實應該係50:3嘅。咁五即係佢喺冇手令嘅情況下，但係佢。有理由相信有需予逮捕嘅人咧，佢就係引用50:3個權力嘅。咁當係佢需要所謂強行進入嘅時候，即係有人遇到阻撓啊，或者有佢需要爆破嘅工作嘅時候咧，咁佢先係用50:4個權力嘅啫。咁至於另一點，你話坊間有唔同嘅睇法，咁我都注意到嘅。咁但係其實我只能夠講就係話法官在判詞度講就住50:3又好，4又好嗰個詮釋咧，其實同即係我之前喺同一個節目度講嗰個解釋，其實我認為係一致嘅。咁但係當然可以即係法律好多時候有唔同嘅詮釋方法嘅。咁可能即係蘇同學佢嗰個法律團隊可能會有其他嘅觀點會提出。咁呢個就要睇下法庭留待將來嗰、那個。判決咯，咁但系我只能夠講就係話，其實今次嗰個判詞只係講咗現行嗰個法律係點樣去詮釋咯，即係就唔會，其實唔會話俾咗警方啲額外嘅權力嘅。咁當然你可以話客觀效果上可能係令到坊間某一啲嘅講法係即係再站不住腳，或者警方就可以有一個判詞去反駁啦。咁但係其實。就住警方佢本身點樣去詮釋嗰個法律，其實呢個判詞只不過係你所謂確立咗警方不嬲詮釋嗰個方式咯，咁就唔會話俾咗警方啲額外嘅權力嘅。 嗯，咁至於咧，即係過往都好多，或者喺今次嘅申請人咧都提出咗一啲嘅條件，譬如話希望禁制警方喺冇搜查令嘅情況之下，即係進入到校園啦。咁但係今次嘅判決會唔會講到話，即係其實呢個搜令啊，或者即係校方同意啊，都並不是警方進入校園嘅條件咧？可唔可以咁講？ 其實嗰個講法應該話係。根本法律上不嬲都有呢個權力嘅警方，因為我哋講緊嗰啲係有啲例外嘅情況嘛，譬如50:3個情況就係警方有理由相信入面有需要逮捕嘅人啦。另外法官其實提到嘅只不過係一啲普通法上面或者公安條例底下，當有一啲破壞社會安寧嘅情況，咁警方其實係的確係有嗰個權力去進入。嗰、那個私人地方去執行嗰個法律嘅，咁所以其實我嗰個睇法就係嗰個判詞係冇，即係唔會話俾多咗警方一啲嘅權力嘅。咁但係當然有一啲講法就係話喺客觀上佢會令到警方嗰、那個即係確立咗警方嗰個權力咯。咁但係其實喺法律上不嬲有嗰個權力㗎，只不過而家有一個判詞講咗話哦係啊佢有呢個權力，咁即係睇下。你從邊個角度去睇咯？ 我見到判詞裡面有提及過公安條例第17条嘅2嘅，當中講到話警務人員可以阻止一啲嘅公眾集會或者遊行啦，而或者係見到有罪案嘅時候，可以進入正喺度進行集會或者有人聚集嘅任何處所或者地方。咁係咪即係話，如果根據今次嘅判決咧，係代表住已經冇所謂即係公眾地方或者私人地方嘅分野，即係基本上咧係任何地方任何處所啊，即係警務人員都有權力去到即係停止、阻止或者解散呢啲嘅即係涉及違法嘅集會咧？ 我想首先要搞翻清楚一个概念，就是即系我留意到警方有个讲法，就是话喺公安条例底下嗰个定义上咧，一啲学校就唔系一个私人地方嚟嘅。 咁我自己覺得呢個其實有少少係一個轉移視線啦，即係所謂 red herring 啦，因為在公安條例底下那個公眾地方的定義就是指公眾人士或者任何一類公眾人士，不論是貧富費或者其他方式，在當時有權進入或者獲准進入的地方呢，那那個其實就是公安條例底下那個公眾地方咯。那舉個例就是譬如說迪士尼樂園，那它是一個私人處所來的，但是因為如果你公眾任何人俾錢咧，你就可以進入嘅。咁喺公安條例底下，佢咪一個公眾地方咯。咁就同你話嗰個業權上，佢係咪一個私人地方，係即係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噶啦。咁至於你再講到就係話公安條例底下嗰個權力，其實嗰個就不嬲都係有嘅，即使佢係一個私人地方都好。咁如果你嗰個公眾嘅聚集啦，即係話與會人數是10個人或以上的集會呢，那其實你只要是有機會導致那個破壞社會安寧呢，那在公安條例底下剛才提到那個條文上呢，就有那個權力是去阻止或者驅殺那個集會的。 嗯，今次的判詞呢又有沒有解決即是中文大學的一個屬性的問題呢？究竟它是一個公眾地方還是私人地方呢？今次的案件有沒有處理到？ 它其實冇直接處理到呢個議題，同埋亦都係可以話唔一定需要處理咯。因為正如我頭先講到話，公眾地方喺公安條例底下的確有一個定義嘅。咁同埋嗰個公眾聚會個聚集嗰個定義咧，其實不嬲都唔係同你究竟嗰個業權屬於係私人定係公眾，其實冇一個關係噶咯。咁所以可以講到就係話，其實法庭根本唔需要去定奪呢一樣嘢咯。 嗯， 所以我頭先講話其實係有少少轉移視線嘅，其實唔係嗰個焦點所在咯。 明白。咁今次咧就係嘅案件之後咧，咁亦都請你以法律界人士去叫做講少少意見啦。就係尋晚咧就有人喺沙田嘅裁判法院出面嘅花草嗰度縱火，咁都見到咧就係牆身熏黑嘅。雖則咧就未有證據顯示咧即係同今次嘅案件有咩關係咧。咁但係你自己對於呢樣嘢有冇擔憂？見到兩個法律界嘅團體都有出聲譴責啦。 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政治問題嚟嘅，咁我當然我作為一個律師，咁呢個係我要即係講佢係違法嘅。咁至於譴唔譴責，咁呢個係即係我認為係一個政治問題。咁我作為一個律師喺呢個場合，我唔係好適合發表一個意見咯。 好啊，多謝你嚇，多謝你。大黃宇日咧就係一位大律師嚟噶。各位聽眾聽緊節目嘅咧，就對於而家嗰個社會情況有咩嘅意見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哇！手下留情，要停一停喎、 啊。嚇、啊？點解啊？ 因為要支持香港足球代表隊啊嘛。 11月24日晚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转播足球赛事， 世界杯外围赛，香港对巴林， 香港队蓄势待发，大球场主场奋力迎战， 到时一齐香港。 老公啊，不如去旅行啦。 好、 啊，咁去边度好啊？ 就等距离介绍啊。 由张延翠为你带嚟喺德国发生嘅大城小事。 德国呢一边嘅 Fun System 啊，佢系一个胶樽回收嘅系统嚟嘅。今个11月逢星期三嘅晚上，有我 Veronica 张延翠为大家带嚟德国嘅大城小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傍晚的6:56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听大家的电话。电话旁边有张先生喺度啊，张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 请讲。 系我想讲下就其实我哋好多市民咧，其实系敢怒不敢言。对于示威者的行为，我所讲系唔系对警察，系对示威者的行为。其实如果佢哋真系心谂，我哋咁撑佢嘅话，咁点解罢工都有3日啦，搞到都加3日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上班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还要去早一两个钟头起身转几十万程车，给很多车费都还要继续上班呢？那是不是真的大家都撑他呢？那我希望他们想一想。那还有其实我都自己落过场去帮手 有揸車嘅時候有人堵路，咁我落去係幫手搬開咗，跟住坐架車走啦。咁我一落車嘅時候咧，其實講講嘅經驗就係、是，你只要有一個人落去咧，已經有好多人一齊落嚟搬嘅啦。咁點解會係咁咧？咁其實就只係我可以咁講，就係好多人就係最初人唔敢做咯。咁而家有人行頭咗嘅時候，佢哋就會去做。 對於示威者提出一啲嘅政治訴求，以至到佢哋指控警察嘅一啲嘅執法手法嘅問題，你點睇啊？ 當然可能喺我只係咁講話，其實搞咗咁耐，大家人入面係有空性，係有一啲邪惡嘅思念。當你個道德標準被扭曲咗嘅時候咧，呢啲人性嘅弱點就會被放大咗，會變得好兇狠。警察、示威者，我想都会有。我不相信警察是完全没有做错，但是我见到亦都有很多示威者做错了，亦都他们是承认了。刚才理大的学生他都有说，他是有武器库，他好像储了很多汽油弹，或者真的他都有说抌东西落街，抌东西落去隧道那 里。那你觉得应该怎样停止这场风波呢？ 有一位同事跟他讲过，不要指控人先。我相信大家要想一想，究竟自己有没有做错那里先。 好，多谢你啊，张先生。 如果你都不承认自己错，就永远没办法去停止这件事。 好啊，多谢晒张先生的电话。我们听到的听众有陈太在电话旁边。陈太你好。 我是陈太。 是，请讲。 咁我意见呢，其实呢我都是觉得啲警察越来越暴力。咁但有个问题，警察那个暴力是不，如果继续暴力下去，那些小朋友又继续暴力了，那其实是不会达到一个目标的。 怎样解决呢？ 那反过来我就觉得现在这一刻，反正我们还有个几礼拜就我们会有一个区议会选举。我反而希望呢尤其是那班学生被人讲了是暴徒，我很心痛的。为什么会变成暴徒呢？现在是没有人肯反思这个问题。好了，咁不如佢哋自己退一步海闊天空，我哋就叫我意思就話佢哋不如唞返呢個幾禮拜，睇下嚟緊個區議會選舉係咪一個真正嘅公平、公開、公正嘅情況底下去進行囉。嗱，因為今屆都好多新一代嘅人希望去走去參選區議會㗎嘛，一個亦都係佢哋另外一個台階去有機會同政府直接去討論一些 社區問題，甚至乎佢都是他們的延伸點，可以入去立法會的。 好啊，多謝陳太啊，咁都聽到陳太的意見啦。咁講開區議會選舉咧，咁原定咧就係11月24日咧就舉行，跟住咧落嚟咧7點到8點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咧都會播放區議會選舉論壇2019嘅。